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居民近嚟圣诞老人同埋耶稣咧，都喺强国遇到啲阻滞啊！梗系啦，我哋中华文化几千年，岂能被西方思想左右咧？但系完全冇晒呢啲角色咧，好似令我到我哋伟大嘅强国同胞有啲缺失咁样。嗱，不如咁啦，伟大嘅习大大无所不能，抵音啲 cosplay 嗰啲角色佢，由习大大 cosplay 习习老人，完全可以 carry 到啊！阿习大大亦都可以有佢嘅十二门徒，咁啊学到圣话斋，化都可以打俘虏啦。I have a dream，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去旅行，我会去唔同嘅旅游网站揾最深水酒店嘅价格。喂，但系咧最近有个调查就话，有啲声称自己系最低价嘅旅行网站咧。比較之下，原來不是最低價，甚至有機會最高價添。嗱，咁有旅遊達人就話啦，其實咧各位消費者咧去呢個訂酒店之前咧，就可以去不同嘅旅遊網站啦，去唔同嘅網頁啦，唔同嘅酒店啦，甚至問呢個旅行社咧，先會隔到邊間係最平最抵。好啦，既然我要咁做，咁我仲要啲旅遊網站嚟做咩啫？我自己問咪仲得咪得咯？我係強國生還者巴奇。 好，歡迎翻嚟呢一節嘅強國生還者，繼續我哋上一節嘅嘉賓喺度啊。 Yuki， 冇錯啊，佢係呢個cosplayer 嘅專家興趣啦。咁但係咧，頭先漏咗一個名字啊，叫做coser。 coser 係啦 ，cosplay 即係角色扮演者啦，係咪應該咁樣譯啊？係啦，係啦，係啦 ，cosplay 啊， 係啊，咁咧我想問一下 coser 即係阿 Yuki 咧，你咧而家你算即係我因為我識嘅係得你就是、香港嘅呢個角色扮演啦，你覺得同呢個日本啊、美國啊或者強國啊咁多地方有咩分別喺度咧？ 其實大家嘅分別其實都唔大嘅最主要咧都係對呢個角色好有好喜歡啦，好有興趣啦，好想成為嗰個角色而出嘅。 好中意佢嗱，即係我頭先聽你講，你係啦，你譬如當時你就話即係你好中意當初中意阿未來咁樣成為佢啦。但係咧，譬如我睇嗰啲 初音未來， 初音未來，正如我真係唔算好識佢哋嘅咁咧，但係咧，譬如話日本咧，我見佢哋玩嗰啲咧會好得意嘅喎，佢哋會玩譬如話係一個場景啊，譬如話係一個歌一個 Beatles 嘅封面啊，或者係一個恆生指數跌落啊嗰啲咁樣嘅一個場景咁樣，你就覺得嗰種玩法又係咪你哋呢一種 cosplay 同一個 level 嘅嘢咧？ 哦，其實都係算係 cos 嘅一種嚟嘅，因為咧佢哋係想將自己嘅諗法啦，或者係佢覺得呢件事好有趣，跟住用自己嘅方法表達出嚟，可能即係有陣時可能抽下水啊，係啊，可能開下玩笑啊咁樣咯， 都得意啊！即係嗰啲都 算係 cosplay 嘅， 係啊係啊，嗰啲都能夠即係令到我哋呢一啲嗱，譬如我平時冇睇開漫畫嘅，但我都會見到呢一班人佢係扮咁樣扮得好得意喎 ，draw 到我哋 attention 咁樣。這個會唔會都係一啲cosplayer 嘅成功咁樣啊？ 其實都算成功嘅，有陣時 Twitter 上面咧瘋傳一啲可能日本已經有任何人的出現啊！ 係啊，睇過嗰個畫面 啊！係啊，又或者是飯網 only 啊，有個 coser 就喺個箱入邊咧，就扮我哋平時出 cos 嘅時候一定要戴飯網噶嘛，咁就 出個法網 only， 即係法嗰個 product 上面嗰人咯。 哦，都幾有心思喎。 嗱，我睇嘅分別咧係佢哋呢一種玩法咧，就會係抓到全部人嘅 attention 嘅，即係目標觀眾咧，可能係全個日本人或者全部所有睇到呢幅相嘅所有人啦，係啦。 有共鳴咯。 係啦係啦，咁但係譬如我頭先聽你講咧，你地玩嗰種 coser 咧，就可能係少比較會傾向於小眾，就係話我平時一定係睇開漫畫嘅，我中意二次元嘅，或者我比較宅嘅、比較接嘅嗰一班嘅粉絲先會特別有共鳴。其實會唔會係會唔會係咪你嘅諗傾向係咁樣，定係會唔會覺得咁樣會限制咗香港嘅 coser 界嘅發展咧？ 其實都唔會啊，因為動漫呢啲嘢你喜歡就出噶啦，又冇話。又冇話係小眾定大眾，總之自己最重要係自己喜歡，係啦，表達到自己嘅心意咁樣。 呢樣都啱嘅，即係自己中意先可以繼續做落去噶嘛。但我就諗緊，你會唔會你哋有個傾向，有個意向，就係我哋都想將呢樣嘢咧，就由小眾走上地面嘅，我哋要將呢樣嘢咧推俾成個市場咁樣，有冇咁樣諗法？ 發揚光大咁樣。 推俾成個市場，呢樣嘢啊，我又諗翻起咧，有啲香港嘅 coser 咧係會去外國賣自己嘅寫真嘅。 去外國賣自己寫真， 賣自己寫真開攤，即係 哇，係都幾有心喎、 啊！日本又有啊，台灣都有嘅， 唔係全職嚟嘅，即係 唔係全職， 係啊， 都係自己正職嘅。佢哋本身佢哋係 part time， 即係自己興趣多餘時間去嗰啲地方。 哇，幾似我哋喎！真係，我都諗過自己將自己 CD 攞去外國嗰度賣。 好啦，我哋捧翻 MJ 先，係啊，即係會捧呢啲就 是。外國係會賣噶。我想問你，如果咁樣賣，係咪都係譬如頭先你所講我就扮初音未來嘅，我講得啱啦，初音未來。 初音未來。 咁啊，成本書都係我扮初音未來嘅一本寫真，就賣俾推俾外國朋友咁樣。 反而咧香港嘅即係點講咧？香港嘅呢個圈咧係反而少嗰、那個。即係會買呢啲 product 嘅 人， 人係會少啲，即係佢哋會少落錢去買呢啲嘢。反而外國咧，日本啊、台灣啊，係會好肯俾錢去買你嘅寫真，買你嘅作品。佢哋會用藝術品嚟欣賞咯。 但係我知咧 ，Yuki 咧，你咧做呢個 cosplayer 咧，你自己都有投資喎。即係投資當然唔係講咩股票啊，買翻公司啊，即係投資去一啲即係啲道具啊，或者啲衫啊。你聽過你自己整喎？ 有，因為有好多淘寶買唔到噶嘛， 道具 係淘寶你都買唔到，咁咪唯有自己整啦，好似啲弓啊，刀啊， 射箭嗰啲弓， 係啊 係啊，哇！自己整好咪要有排去學咁樣咯？ 唔係啊，其實都唔係好難嘅，只要俾少少想像力啊，俾少少創意啊，就做到噶啦。即係我做嗰把弓係。是用水管啊，慢慢消融佢，咬到自己想要的形狀，再上色。 好勁啊！已經哇，我想問啊，你既然問到啲問題啦，我想問一個普通入門級嘅 coser 要用幾多少錢到一個月？我譬如一個月我就扮一個角色嘅啫。 哇！這個問題， 譬如我淘寶啦，平平地啦，即係我知嘅，整把弓，你要十日還原，要用金屬整嘅咁嘅貴啦咁樣，但係譬如用啲紙啲皮整嘅咁嘅平啦咁樣。即係譬如話香港一個普通 coser。 最便宜可能你不需要任何道具，但你都要假髮和 wig， 即要 wig 和衣服和鞋或者是化妝品少少咁樣。 幾百元？ $300起咯，我估。最貴其實你冇上限嘅。 都唔係好貴啫，好平啫。 300蚊 係 因為淘寶嘛。 係咯係咯。 但你自己整咧？你自己整 好。自己整你冇得計過啲時間呢啲。 Yuki，我問你。平均大概一個月用咗幾多錢落去？即係我即係玩呢樣嘢，其實 兩三千蚊都差唔多啦。 兩三千，咁我又覺得係可接受嘅。 係， 係啦，即係兩三千蚊又唔係哇好誇張，啲人啊玩單車 啊、 音響啊嗰啲，咪即係貴幾倍啦。 但係你要知道，佢哋好多都係學生啊，係啦，好多都係。大過咗或者進入咗社會就會開始唔玩噶啦。係 啊係。係 啊，因為好多因素啦，可能要翻工啊、屋企啊，好多壓力啊。 啊，同埋佢樣啊老咗，難 cosplay 啲啊。 係啊，同埋皮膚差咗。 咁我想問，譬如話台灣啊，外國嗰啲咧，我不如問啲外國先。外國嗰啲我覺得佢仲玩得貴喎，但係嗰啲咧，我覺得抓到我 attention 嘅。外國咧好多係譬如話一個Star Wars 系列100個白兵出嚟一齊去玩呢一個咁樣嘅我唔知咁樣算唔算一個 cosplayer 大會，但係咧就會令到好多Star Wars 嘅粉絲啦，即使本身唔係 cosplayer 咧，都會想去參加，就去見證下呢個咁盛大嘅畫面啊呢一啲。佢玩得仲貴咯，我相信嗰一啲。 貴嘅外國，外國抌本好誇張㗎，因為外國大啊，你買料更加難。佢亦都冇任何有即係成品任何嘢落嚟啦。佢哋所有嘢都係自己整，同埋佢哋一整咧就好誇張嘅，因為佢哋地方大咧，同埋佢出邊。總之佢哋好多都係自己整啦，可能整把好大嘅弓啊，整把好大嘅劍啊，或者係你有上網睇過有啲人係即係用鐵嚟冶煉一把。劍出嚟， 真係打，真係打把劍出嚟啊！真係揾咗吹砰砰砰， 真係去冶煉一把出嚟咯。係，但係 cos 用嘅。 係， 喺香港應該俾人賴咗。 但係外國係冇限制噶嘛。 嗰啲超勁，嗰啲可能即係整我聽講嗰啲玩具嘅賽車本身就係咁樣整出嚟㗎，即係好中意賽車咁自己整架車出嚟，跟住最後真係行到嗰啲咁樣。咁喺你嚟講，你會唔會覺得哇你覺得香港，我諗你都中意香港嘅，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嗰啲嗰個世界仲美好仲正啊？ 即係或者個舞台更加闊咗。 係啦， 我反而覺得香港其實都好嘅，因為佢啲 event 啊同埋啲活動咧，其實都幾密集，可以多啲時間同啲朋友相處咯。 因為即係地方細，反而方便，方便咗，係啦， 密集啲咯。 係呢個地方細嘅好處同壞處都係喺度嘅，係啦，去邊度都好快。 但係咧，即係一講開外國咧，我就會即係可能我又係有少少偏見，對香港呢個地方有少少偏見。我硬係覺得外國歐美、日本、台灣，甚至強國。在 cosplay 依方面的發展是快過或者叫做先進過香港嘅，即係或者個觀念上啦，或者佢規模上等各樣咁樣啦，其實係唔係嘅咧？ 係咪咧？ 咁就一定㗎啦。咁因為一開始發源地係日本啊嘛，咁最近佢嘅梗係台灣，梗係第二啦。咁香港嚟講 都有三四啊， 都三四嘅。 我覺得應該好過強國少少喎。強國嘅 cosplay 係點嘅咧？ 強國嘅 cosplay 其實都因為。地大人多，咁你出得嚟嘅嘢好精啊！即係佢靚女就即係好靚女嗰啲咧，就會去出 course 咧，就真係好，即係好好 J 哦， 係啦， 即係入得嚟，即係點啊？唔係猛龍唔過光，佢可能其實佢都有參差不齊嘅，不過佢有10,000嘅 cosplayer， 咁能夠你見到嘅，能夠流傳得出嚟嘅咧，可能都係個萬中其中最靚嗰十個咁，咁啊，梗係又靚女又好 J 啦， 係好 J。 同埋咧，我哋身為一個強國嘅生還者咧，即係尤其是即係我呢個代阿 Win 問嘅，即係硬係覺得強國嗰啲 cosplay 界咁多性感女女咧，即係硬係背後可能有啲嘢嘅，其實係咪嘅咧？即係你聽翻嚟啦， 其實聽傳聞就其實好多嘅，因為你知啦，內地嘅攝影師少啊嘛，係啦，咁真多足少，咁 cosplayer 咁多喎，咁好多時候都會有啲地下交易啊， 潛規則 係啦。 內地攝影師原來少㗎，我以為呢個世代係唔係攞住嘅話，即係好似八旗咁攞咗電話啊、iPhone 啊咁樣就喺度影就當攝影師嘅 啫。coser 都會揀攝影師噶嘛，佢哋係揀啲器材多嘅，器材先進嘅，有牌子嘅先至會嚟揀嚟影噶嘛。嗰啲 係喎， 即係好似買機送技術咁樣嗰啲啊嘛，就覺得好勁啦，跟住 就投懷送抱啦。 哇，講到呢一步啊，覺得香港有啲劣勢，因為咧如果咁樣想咗，即刻想像到啊，強國或者其他世界各地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場景係專門for呢啲coser去拍攝漫畫場景用嘅。係啊係啊，香港係咪即係難啲咁樣？ 香港咧好大嘅問題就係細咯，就算啲 studio 都細個人咯。 可能就整個綠幕，跟住就 key 翻個背景落去，定係 咁又冇綠幕咁誇張，因為香港啲攝影師技術又唔係咁。又唔係好到咁樣嘅，就變咗係啲景好細，跟住發揮比較難，係啦，即係嚟嚟去去都可能咁樣咯。但係台灣同日本咧就唔同啦，可能成棟樓都係 studio 嚟嘅，咁就可能又有泳池啊。香港上水底影相真係好難嘅。 阿 Yuki， 我想問咧，我開始去進入啲市區模式，我想問如果 假設我有志做呢個 cosplayer， 我想做全職嘅 cosplayer， 其實冇得發展嘅。 你個樣有冇？ 香港就應該好痛啊！ 啊，真係忍 唔 住， 唔係，有，任何人嗰啲就得嘅，即係睇角色啦。 係咯，唔係我 cosplay 喪屍啊，即係嗰啲。 我諗唔係咁易啊，即係如果 香 港 真係唔係好得。 但係其實喺其他地方係有冇全職 cosplayer 一樣嘢其實？ 其實全職 cosplayer 我估應該得日本賺得最多錢嘅，好似台灣都好似有啲嘅，不過係咯，都係要有少少打工咁樣咯。 香港難啊，香港咧無論老闆啊、消費者都好鬼精明啊。我見過有一個餐廳同我講咧，話佢想揾班Marvel嘅人嚟做攝影生咁樣咧，咁佢最後都冇揾到真係班 cosplayer， 佢都係即係自己試下淘寶揾道具啊，即係都唔係話要好似唔係好高要求， 即係逼啲員工著啊。 係啊，類似咯，係啊。最後佢冇成事，我就真係唔知啦。係啊，但係即係嗰個要求唔係去到咁高啊。 其實嗰啲全職嗱，假設做全職 cosplayer 係可能你講日本咁先算啦。其實佢哋係點揾錢嘅？即係除咗賣自己啲寫真， 出 show 咯， 出 show 係啊，出 show 即係可能有啲大型嘅 game show 啊，或者係做嘉賓嗰啲咯。係啊，咁啊，可能喐啲就成萬零兩萬蚊一次咁樣咯。 唔貴啊， 係啊， 即係諗得過喎，即係我都可以諗一諗喎。 你等於嗰啲婚禮揾阿米奇老鼠出嚟咁樣啫嘛。 啊，係啊，類似係咁啦。 類似呢個玩法啫嘛。咁即係你生日會有啊變形金剛出嚟，你好中意變形金剛嘅，揾變形金剛出嚟係好得意啊呢件事。 同埋我相信喺日本咧，即係由於佢真係動漫大國啦，所謂，佢嗰度啲人嘅接受程度，又或者即係中意動漫嘅人咧。在相對可能其他地方是幾何級數地多的，所以就可能這些這所謂工作機會啊，或者買那些產品的人啊，相對來說又會多很多，甚至我不知道會再衍生埋其他的東西出來，即可能我印了 Yuki 的樣子的紀念品的，即可能我 真的會有的，真的有 的，很多 可能他有一個可能開了一間服裝品牌公司啊，全部呢那些衫咧都係由佢代言嘅，咁又可能佢開咗一個唔知乜鬼總之可能 accessory 為主嘅。咁咧啲人咧就可能因為嗰個 coser 嘅名字就衝去買。 其實呢個香港都得啊。頭先聽你講話你識做衫咁樣咧，其實即係譬如香港咁樣好多人可能都係淘寶咁，但係譬如話你係專門扮演幾個角色係特別擅長嘅，咁可能你都除咗自己扮之外，你都可能大家既然有咁樣嘅同樣嘅興趣，咁你去幫佢做，你又做過嗰個工嘅道具，你又知點樣做，你去做呢個道具，其實呢一門都算係一個生意啊。有冇咁樣嘅方向發展㗎？ 係有道具師嘅香港，都，但係佢哋多數都係業餘嘅。 我哋叫道具師，係有學生嘅，原來有即係鋼之煉金術師嗰啲 friend 嚟， 專門幫人整道具啫。 係專整道具嘅，但係咧收得貴，因為你知道香港工時都貴啦，料貴啦，係啦又細啦啲地方，係啦，咁。咁貴咯，啲人想點啊？想大陸淘寶或者係想大陸嗰啲道具師買啦。咁生存嘅 空間 真係好細，同埋你去香港即係你叫人你幫人哋做件衫啦，你時間都用好多啦。 都係，所以係啊，真係可以淨可以當業餘啊！香港即係冇辦法，即係土地問題啊， 你冇得同內地鬥㗎。 係啊，台灣都係啦， 即係個人口個基數又相對細。 除非你可以俾咁貴嘅錢咯，係有嘅。 咁但係如果就咁聽你咁講咧，香港其實對比好多嘅 cosplay 嘅國家，其實都冇咩優勢。但係香港吸引到你繼續即係熱愛呢一個香港 cosplay 圈係最核心係乜嘢吸引到你咧？係咪而家呢一班人咧？ 係愛定係責任？ 係愛，我覺得佢係即係唔係我哋唔可以代你答嘅，即係你 真係愛嘅。係同好多人合作啦，同好多人好多唔同嘅人溝通啦。其實 cosplay 界嘅人 係啊 ，cosplay 界嘅人都係好開心嘅，因為佢哋都比較單純嘅。 係， 但係咧好可惜咧，我係唔知點解咧，莫名地咧好難入到啲朋友嘅圈子入邊，或者係 入到落去好快就會散咗咁。 乜嘢叫朋友圈子？ 普通朋友圈子係咪咩意思啊？ 即係 cosplayer。 cosplayer 嘅朋友圈子點解會入唔到？ 點解嘅？ 因為好多人咧係到咗某個時間就唔玩嘅啦嘛，退出嘅嘛。 係。 咁樣可能退咗坐之後就少咗見面。 我嗰個聚散比較快，可能係。 係啊。係啊，而家好多後生嘅入嚟，但係有好多老即係年長少少嘅就會。 阿 Yuki， 即係恕我問一問，點為之年長少少？即係幾多歲為之年長少少？ 啊，冇嘅喎，有啲人玩到三十幾、四十歲都仲玩緊。 哦，有㗎，真係。 真係有㗎。 總有，總有。 有 即係爭在佢仲有冇咁多 fans 啫。 fans 一定你有身材有樣，一定有 fans 嘅。 嗯。 啊，咁我其實咧，嗱，我哋做咗呢兩節啦，即係我反而得出個結論就係咧，其實做 coser 係咪女仔？佔過多，即係佔好多數，男仔就好少嘅。 係。 哎呀，咁啊要入去玩下啦。 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真嘅，因為女仔吃香啲啊嘛，你男仔你化妝多少少都有少少 油脂味。 咁 MJ 同埋 MJ 都可以露嘅你。 我就入去， 你都可以性感路線 咯，感受一下啲女仔，即係俾下啲愛佢哋咯。如果入去嘅話，我扮禮服無面俠咯， 梗係要機正面少少嘅。 因為我唔識扮嗰啲，即係我又唔係睇咁多漫畫，睇漫畫係即係足球小將啊啲，唔係而家會扮嘅角色嚟噶嘛。 足球小將都可以扮嘅， 可以啊，係 咯， 難啲咯，難啲咯。 而家 gel 佢個頭咁樣。 我知，即係嗱，星矢我想扮嘅嗰陣時都。 我星矢，成套。夾都幾難。 我見到 有日本的朋友有辦到的，係啊，但係即係香港就真的難啊！我就未熱愛到嗰個角色咁嘅地步，所以我好佩服你哋，即係你能夠熱愛呢個角色，跟住成為咗佢。我頭先去聽你第一次咁樣講咧，我覺得啊，呢、這個境界都幾正，即係真係感受到你對嗰、那個卡通人物嘅熱愛啦咁樣。咁啊，所以嚟到真係接近尾聲啦。我覺得問得太多，我哋不如俾少少時間你又講下你覺得呢、這個 cosplay 你希望佢成為點樣，或者你有咩想同一啲嘅聽緊呢個網台節目嘅朋友講cosplay 係點樣嘅一樣嘢，建議佢哋去點樣睇啊呢啲咁樣咧？ 其實 cosplay 咧就真係發自一個人嘅內心而想成為嗰個角色嘅啫。咁希望大家唔好太多聽。出面啲人講話援交啊嗰啲，其實真係唔係真噶。我哋嗰啲 cosplayer 真係中意個角色先出嘅啫，就唔好將可能私影女嗰啲擺即係一竹竿打一船人， 係 啦，唔好標籤化呢個 cosplay， 唔 好標籤 coser。 係啊，同埋希望唔好咁可以和諧啲啦。而家個圈子有少少亂，唔好咁多欺凌啊。語言的欺凌啦，多啲人一起玩啦，咁樣咯， 係啦。最後講多次 Yuki 個 Facebook page。 我個 Facebook page 係優 Yuki cosplay， 即係優秀個優，跟住 YUKI cosplay。 係啦，各位聽眾係佢個 Facebook 係絕對值得睇嘅，因為佢係一個美少女嚟嘅。 好好啊，我覺得即係就咁聽完呢兩節嘅節目咧，都感受到佢哋 cosplayer 之間嗰種單純同埋嗰種愛啊！咁喺度咧，最後就即係多謝阿 Yuki 嚟我哋嘅節目啦。咁啊，睇下之後會唔會再有時間，尤其是出咗本書之後咧，我哋真係好想即係再喺呢個節目度傾下嗰本書嘅。Yuki 都介紹咗本書俾我，叫做點讀啊 ？Any Wave 係啦，就係呢啲動漫狂熱嘅一本雜誌啦，咁啊真係今日學到好多嘢。咁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漫畫嘅文化啦，了解下 cosplayer 咧，可以多啲買呢本雜誌支持一下咁樣。咁啊呢節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哋推薦韓國 JW 洗護系列。